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咱们说一个非常靠运气的话题吧，就是赌博。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最有名的赌城是什么地方呢？ 澳门是吧？ 没错， 是在99年的时候回归祖国的啊。然后回归了以后，好像这个澳门的赌博产业是越来越兴旺发达。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会给你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有三个像以往一样预习的问题。第一题是问到对话中呢，有一句很好玩的顺口溜，它是归纳了中国人非常非常的爱赌。那是哪一句呢？请你听一下。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澳门啊，有几个人或者说有几个集团拥有赌场的经营权？因为在以前啊，澳门这个赌场的经营权是垄断的，就只有一个家族才可以做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澳门除了赌博呢，他们也在发展其他的一些产业，请问他们是怎么样做多元化的发展的？就现在还有哪一个产业也是澳门特别用心在开发的？好，笑笑赶快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很多和赌博有关的词语吧。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词就是博彩业。 博彩业，前面我用到这个赌博产业啊，但其实呢不太会这样说，因为讲到赌博就是说这个贬义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是吧？ 对，因为一般我们说赌博的话就是那种赌钱的，然后是指不太好的。 对， 所以博彩业呢这种说法会比较的中性。那这里的博就是赌博的博，彩呢是彩票的彩。所以博彩业除了赌博以外呢，还包括一种变相的赌博，比如说有彩票，还有就是赌马、赌球，这些都算是博彩业的。 就是除了到赌场以外，刚刚说到的那么多都会算在博彩里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叫做打口水仗。打口水仗 这个表达很有意思。那我们都知道打仗嘛，肯定都是用武器啊。 对， 但是这个打口水仗， 用口水互相吐吐沫啪啪 对，所以这个很形象啊，其实就是吵架的意思。 对，不是说两个人真正在那里互相吐口水啊，而是说吵架是吧？ 对，争吵 要动用很多的这个口水才能吵得下去哈，打口水仗。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老虎机。老虎机， 那老虎机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赌博的机器。就是说你往里面投了硬币，如果赢了的话呢，这个老虎机里面就会吐出来很多的硬币。 那为什么要叫老虎机呢？ 因为一般呢，你如果说是去用老虎机赌博的话呢，是输的情况比较多，赢的情况比较少。那这个机器就好像老虎吃人一样的，它吃很多很多的钱。 对， 所以我们就叫老虎机。 这个老虎机还是蛮危险的呀。那还有一种人呢也很危险，经常出现在香港的电影里面，就是出老千的人，对吧？ 对， 出老千是什么意思呢？ 出老千其实就是打牌赌博的时候作弊，比如说你偷了一张牌，或者说你换牌，然后还有就是掷骰子的时候，那个骰子里面有那个铅啊、水银啊 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说出老千，总的来说就是说赌博的时候作弊 啊。那这个看早期周润发的电影好像有挺多，他演这种赌神啊、赌王。其实我对出老千记忆最深的就是看到电影里面啊，出老千的人的下场，如果被抓到把手指砍掉把手砍掉之类的非常的恐怖啊。现在在赌场里大概也非常难让赌客出老千吧？ 对，因为赌场里会有很多的那种监视器嘛，然后如果说你出老千被抓住的话，赌场里面会有一些保镖啊、打手啊这一类的人，然后会对你施加暴力。所以大家如果去赌场的话千万小心，千万别出老千。 而且出老千呢只是用在赌博方面啊，如果你考试作弊啊什么，就不能说我出老千，因为你并不是在赌博，对吧？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手气。哎呀，这个赌博非常重要啊，手气。 对，那手气它是特指就是赌博的时候，或者说你去摸彩票的时候就是很有运气的，那我们会说手气好。 对，也可以说手气非常差啊。 对， 那还有一个自制力。自制力 好，自制力就是说自己控制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嗯、我小时候经常老师的评语就是自制力超强然后越来越大就是那个评语就变成自制力不强小时候是个乖孩子后来就看电视不做作业了 啊，是吗 那下面伎俩伎俩 好伎俩是一个贬义词、 嗯、 它的意思就是说不正当的手段一般给人那种阴谋诡计的感觉、 哎、对的经常我们说识破你的伎俩啊， 对， 阴谋诡计然后被我看穿了那接下来这个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是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子儿其实就是硬币钱币的意思、 嗯、 那一个子儿就是一个硬币一个钱币 经常我们日常会说到我一个子儿都没有或者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你就是说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 没错因为这个一个子儿就是最小的货币单位 嗯，好这个词呢非常的精彩灌迷魂汤灌迷魂汤 好，那灌迷魂汤的意思就是说，说一些迷惑人的话，或者做一些迷惑人的行为，然后使别人失去判断力。 嗯，就迷迷糊糊了， 对 吧？ 对 对 对，比如说别人就是为了从你这儿得到一些好处，嗯、然后拼命的恭维你的时候，然后你就非常得意嘛， 嗯， 然后就没有判断力了，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对，这样你就是被灌了迷魂汤啊。 对， 那还有一种说法也差不多，叫做 吃迷魂药。 那经常会。就看到用美人计啊就是这个女的给那个男的不知道灌了什么迷魂汤吃了什么迷魂药这个男的就非常的对她着迷啊然后她一切的要求都会答应对吧 对 好那我们再看找不着北找不着北 啊，这个表达真的是非常的常用啊、 嗯、 那这里的北其实就是指一个 方向 对、 嗯、 找不着北就是说找不到方向了然后晕头转向迷迷糊糊的 就是被人灌了迷魂汤以后就找不着北了是吧其实它也是源于北京的一个说法啊，但是现在在全国呢基本上都会适用的那我们最后一个用法叫做公司两不误公司两不误 啊，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公就是公事、 嗯、 私就是私事那么两不误就是说两方面都不耽误 啊、嗯。这个两不误的用法呢也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事业家庭两不误 没错、嗯、那比如说学习工作两不误 嗯，就基本上你两面都能照顾得很好就可以用两不误来形容那今天的对话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遍 你说澳门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不过你要是去的话可得小心啊 你是说赌博吧老实说我不太敢赌 你不赌去澳门干嘛 我就是想去看看那些赌场住一下那里超豪华的酒店 你这想法倒是挺新奇的不过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也不错据说这几年澳门的博彩业发展得特别快很多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巨头都在澳门开了赌场和酒店而且你知道吗澳门现在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成了世界上博彩营业额最高的地方 难怪人家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是后补果然生意好做啊 所以澳门才成了赌业巨头们的必争之地过去的几十年里澳门的博彩业都是由何鸿燊垄断经营的几年前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业这使得竞争变得非常激烈这样一来服务质量也随着提高了所以现在除了何家以外拉斯维加斯的两位赌王也有经营权 那可有好戏看了我前两天还读到一个报道说几个赌王之间打起了口水仗呢相互之间谁也看不惯 肯定的这是多大的利益啊我听说有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开张才七个月就收回了差不多20亿人民币的投资多恐怖哦 天哪这赚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他们都是赌什么的呀老虎机还是牌 澳门的特色是赌桌不管是轮盘还是牌每张桌子都热火朝天老虎机的数量不是很多 那你有没有看见过赌神或者出老千的人 哎，你真是电影看多了生活里哪有这么玄的事 那你自己有没有试试手气 小玩了一把其实好多人到澳门就算不想赌最后也会赌因为一般大的赌场都有超豪华的酒店而且房费很便宜还能换成筹码总之是想方设法引你上钩让你赌你要是自制力不强赌上瘾的话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放心吧我早就识破他们的伎俩了一个子儿都不会拿去赌的对了 那些赌场和房间是不是都特别金碧辉煌啊？ 是挺气派的，而且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俗气，还蛮有品味的。好多酒店都弄得像主题公园一样，进去的时候仿佛走在梦境里，那种感觉超好。 不会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吧？那么神奇。不过开赌场的人肯定希望客人找不着北，不管真金白银，只知道一个劲的往外掏钱。 其实喜欢赌的人就是到再烂的地方都能赌，不过现在澳门也在扩充自己的实力，搞多元化，最近建了好多会展场馆。 这可真是高招啊，公司两不误，下次再有人说去澳门开会，我就知道他其实要去干什么了。 诶，潇霞，你自己去过澳门吗？ 没有。 哦，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澳门人。那我说，你们是不是大家都赌过啊？然后他对赌这件事呢，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嘛，就也司空见惯。因为我听到赌会有点害怕，然后他就说，对啊，就是像去公园那样嘛，去赌场。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去赌场就是去吃喝玩乐，不一定要去赌的 啊。对，因为赌场里也会有非常豪华的酒店，然后餐厅、啊、 很多娱乐设施。 对， 总而言之都是给客人吃迷魂药、灌迷魂汤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几个问题吧。哪一句顺口溜可以归纳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爱赌？其实只要是地球人大概都挺爱赌的哈。 这要看对赌的定义了。如果说你觉得买彩票也是赌的话，那我觉得全世界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爱赌的， 都是有梦想的人。那句顺口溜也很有意思啊，叫做十亿人民九亿赌，然后 还有一亿是候补， 还押韵的嘞，所以是顺口溜对吧？ 对，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呢中国人的确是比较喜欢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粹是麻将嘛，很多人打麻将的时候也来钱， 对、 然后也算是一种赌博行为、但是呢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小赌，小赌不算赌。 哎，很多人说小赌怡情对吧，就是让你的心情能够非常的快乐， 对、而且有一点点刺激嘛，不会那么无聊。 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呢也不闲着，他们是候补的， 就是 随时需要就上去。其实我们在中文里有一个说法啊，就是形容打麻将叫三缺一是吧，就有点像这个还有一亿是候补了。 对，因为打麻将我们都知道是四个人打嘛，那来了三个人还缺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三缺一。 那还有一个要上去候补。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呢是说，现在澳门啊有哪几个人或者哪几个公司集团拥有赌场的经营权 啊？那以前呢其实是被何鸿燊他这个家族垄断的。好，这个字请大家注意一下，念燊， 因为这个词并不是很常见，并不是经常用到，只有在人名里面可能会用是吧？ 对，不常用。 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澳门政府开放了赌场的经营权，就会让不同的公司啊个人来竞标。那现在呢又多了两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行业、博彩行业的巨头是吧？ 对，那我们都知道拉斯维加斯也是非常著名的赌城嘛。 所以现在呢澳门几个大的赌场除了何鸿燊家族的以外，还有就是这个一个叫做永利 Steve Wynn's，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Sheldon Adelson 阿德尔森对吧？ 对，就是谢尔登艾德森。 所以在澳门呢现在有这么三个人，他们的集团都拥有赌场的经营权啊。良性竞争也是好事吧，但现在他们三个人经常打口水仗啊，说是恶性竞争。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澳门除了赌博以外呢，他还怎么在多元化的发展自己？ 好，那我觉得澳门人也是非常的聪明啊。那他们除了经营赌场以外呢，最近还建了很多的会展场馆。 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会展中心啊。其实这个和拉斯维加斯也非常像，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像酒店啊这种设施，正好是会展也需要的嘛。而且这个博彩行业这种娱乐性嘛，可以吸引很多的会展到那边办啊。 而且有很多人出差的时候嘛，去那儿然后就顺便的去赌场娱乐一下， 就像我们对话说的公司两不误。好了，今天的这个解释就到这里，我们再听一下对话。 你说澳门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不过你要是去的话可得小心啊。